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 Lee William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看新闻呢，说非洲有个小伙子呢被重庆高温热哭了，求放高温假。最近又有大妈大爷攻占超市，排排坐蹭空调，上新闻了。现在全国呢算是开启了烧烤模式，很多城市呢都热得冒烟了。蹭空调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要把行人的路给堵死了。记得每一天方便自己的同时，也要方便别人哦。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。你是空气，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。谁能在昼夜能煮透微泡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，Hello B E Hello B E。 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到心跳到不行。 说刚上一年级的8岁小朋友乐乐呢，因为爸爸太忙，他特地给爸爸的领导呢写了一个请假条，还郑重地说，朋友小明说了，夏天不旅行的人是傻瓜。不知道他领导看了怎么想的，有没有被萌到呢？ 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，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，我在高山上，你在青山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， 能拍到李晨探班范冰冰，先是撩发纱，之后呢冰冰送了他一个 goodbye kiss， 拍摄完了之后还来了一个撒娇式的拥抱，很是恩爱。最好的爱情呢可能就是这样，再独立再强大，在喜欢的人面前呢永远是一副小女生的模样。

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。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。 新闻呢说，新晋火炉之一重庆一家小面店的门口，员工小王呢摆上了锅，利用烈日高温卖起了现煎蛋，没有想到蛋没熟几个自己先中暑了，还倒贴了几十块钱买了解暑药。网友调侃说，你以为太阳的便宜就这么好占的吗？ 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如果你正享受幸福，请你忘记我。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记起了我？如果你正承受不幸，请你告诉我。 话说，礼貌和教养呢，不只是单薄的客套，还有周到和体谅。这考验的不只是情商，还有你的善良哦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，很希望能够认识你。 也许因为这缘故，

感谢各位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龙眼的夜，告诉我你最爱的音乐早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眼光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，背定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胜红日光。We'll be right back.